激發他們300位義工的決心，亦得到廣大市民、商界甚至其他議員的大力支持，並指出行政長官對同樂運動會的精神、推廣包容和多元社會亦持正面態度。英國國會以中方制裁部分英國議員為由，拒絕中國駐英大使鄭澤光到國會參加活動，中方予以強烈譴責，將不得不作出必要反應。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中方對個別反華議員實施制裁，是針對有關人員惡意散播謊言和虛假信息，以及英方單方面制裁作出的必要反應，完全正當合理。對於任何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言行，中方歷來堅決反擊，絕不姑息。趙立堅說，中方要求英國議會立即撤銷錯誤決定，切實約束個別議員的言行，從維護人民利益和全球福祉的立場出發，為中英關係鞏固和發展多做實事。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氣酷熱，高温觸發的驟雨正影響內陸地區。下午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下午4點，強烈大風暴殘刀集結在上海東南偏東大約43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東海北部徘徊。預測本港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32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033点，跌469点，成交金额1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5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6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3.4，跌19.4；银河娱乐39.15，跌9.8；盈富基金25.78，跌3.8；美团234元，跌11元；阿里巴巴154元，跌4.3；金沙中国16.84，跌8.11；友邦保险90元，跌3.65。中国平安56.7，跌9毫；京东集团295元，跌18.6；恒生中国企业92元，跌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9，英镑10.76，瑞士法郎8.48，澳元5.703，加元6.138，新西兰元5.53，欧元系9.199。每百日元兑港元7.1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726。日经平均指数报30,511点，跌158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7美元，卖出1801.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就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秀茂坪道是比较慢车的，因为秀茂坪道去牛头角方向近住晓光街是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车龙是排到观塘游泳池对开。 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缓慢；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约道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知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有水管嘅紧急维修。金粟街去广东道方向近庙街嘅慢线，以及介乎金粟街同北海街嘅庙街都系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深茂坪，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2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星期三的骚动音乐啦，嗨 嗨，终于来到一个星期的中间，非常兴奋啊！ 嗱，来到这个中间咧，突然之间就谂起有一个 topic 今日讲嘅，因为最近一啲派台作品咧都会同 party 咧会有啲关系。 开心啊，我最中意啊！ 即系系咁先啦，咁又讲啊，即系 party 离开嗰一刻啦， 系啊， 跟住天堂 100% Hertz 嘅嗰首就系一班神仙开 party 系点啦。跟住LK 高輝有一首 一人搖擺派對 啦，即係用 party 嘅概念等等去講啦咁。 咁 啊，所以咪後咧，我同阿斌都有即係講翻呢個 party 啦 ，party 啊 ，party king 嚟。 曾經我哋都有去過一下啲 party 啊。 嗱，曾經啊，還曾經，我哋就還我哋，你講清楚。 我哋冇一齊去過。我識咗佢之後係冇去過 party 嘅阿嫂。 咁梗係啦，因為我哋識咗之後咧，其實一路疫情，你唔通玩到10點翻屋企咩？ 都冇啦， 係啦，好冇人噶嘛。 都冇地方，同埋識咗你之後，你都準備結婚啦，都冇啦。 兩樣嘢冇關係㗎 ，OK？ 我啲 party。是很健康的、 哦、你什麼 party 啊你說、 因為呢我想說呢其 實是的 party 近年的而且確呢因為疫情關係那你現在即沒什麼得出去玩 party 那你又少了一些酒水啊又玩少了那些什麼 beer pong 那些 party game 的嘛、啊、那我發現現在呢近這幾年呢我約朋友出去、在家裡開 party 呢離不開 都是一些很健康的活动，即是例如打一下啲卫生麻雀啊， 哦、 或者 是 煮嘢食啊，系啦，玩同埋玩 board game， 我好中意玩 board game 啊， 系啊， 即系我而家觉得自己好似个老人家咁，好中意玩一啲用脑嘅嘢啊， 即系好似啲uncle 中意捉棋一样， 系啦， 你中意玩 board game 啊？ 即系因为我唔想自己个脑 keep 住唔喐咧，咁好快会退化啊嘛，即系我惊自己啲记性有，即系真系噶，即系记性差咗，你知噶， 我知认人又差咗啦，记又差咗啦， 咁所以 keep 住要玩啲动脑筋嘅嘢。 你玩咁多都咁、啊，你唔玩真系点算咧？ 唔玩啦，我惊连你个名字我都嗌唔出 啊！边个 啊？四眼仔咁样咯。 仔，我今日约咗边个做访问啊？咁啊，系 啊， 因为我见你买咗啲新嘅 board game， 你都会有啲 group 度 send 出嚟噶嘛。 系啊，但系有时因为搵唔到人同我玩咧，我 send 得出嚟就系通常搵唔到人同我玩，睇下聊啊，大家有冇兴趣一齐玩啊嘛。 系，所以呢种系屋企嘅 party 嚟嘅。 嗯，冇错，冇错。 都正常嘅，因为你要即系玩得硬咧，咁、你都系唯有去依个屋企嗰个屋企咁啊。 系啊。 咁我头先劈头讲嘅嗰个 party 就 系、 是。真系 出去啦， 真系会有走水嘅嗰种啦。 系系系。 咁以前早几年，我谂就算其实疫情开始之前咧，都有一年两年都已经停咗噶啦。 咁乖啊！ 因为好多原因嘅，曾经有段时间就个个礼拜都会去，即系同啲 friend 饮下嘢啊，倾下偈啊，听下歌啊， 咁简单， 识下朋友啊，咁咯， 我识下朋友， 识下朋 友 啊，系啊， 扩阔，唔系通常个讲法好听啲嘅，叫做扩阔自己嘅社交圈子， 呢、這个就梗噶啦。提我话，我醒起。真係去聽歌，話說喺幾年前嗰陣時，我去做風騷嘅替更，咁一個月可能有一日至兩日，咁啱咧有一次就係、是、你當星期係星期五我要做風騷啦，星期四晚喺其中一間 club 嗰度有一個國際級嘅 DJ 嚟到香港咧有演出，即係喺間 club 度就好似嗰種 party 嘅感覺啦咁。嗰、那個就係 Alan Walker， 哇！ 嗰陣時我好想去。跟住，但因為第二日要翻風騷， 係 冇可能嘅，因為你去佢話就話當十點零十一點開始， 嗯嗯， 但其實佢 line up 前面係會有其他嘅 DJ 暖下場先， 而呢個所謂主角其實可以係一兩點先出現，咁你完得嚟都三四點，我第二日仲要翻風騷踩三個鐘夜，黃昏仲要 give me five， 係 死硬嘅個人， 係 咁我都唉好想去，但又去唔到，咁唔記得因為咩原因咧？阿田嗰陣時就知道，跟住佢就同我講話。欸、你去啦，即系 咁难 得，系啊，咁难得嚟到，咁啊，请一日假，或者我唔记得佢话系请一日假，定系到时唔知咩叫醒你啦，定点？即系我好惊起唔到身， 系系系， 十点风骚讲紧九点钟翻嚟， 咁唔瞓咪得咯，你都惯噶啦， 会死嘅大佬，做三个钟再加两个钟系五个钟啊一日， 咁又系。不过咧，我想讲你讲起呢样，我都谂起有一次 Bruno Mars 嚟香港开 show 咧，咁我知道。事前已經知道㗎啦，佢完咗 show 之後係會落去中環某一個 club 嗰度咧慶功咁樣嘅， 係啲 after party 係啦 ，after party 咁樣嘅。咁嗰陣時咧，我就已經好想去，即係好想去，因為嗰度有朋友喺嗰度做啊，咁所以我可以即係可能可以偷雞入到去咁樣啦。咁但係咧，最後諗下諗下，唉，自己一個獨仔，冇理由自己中落去，好似好傻仔咁樣㗎嘛。咁最後我就打消咗呢個念頭啊。 即係講起 party 有好多好有趣嘅經驗，因為最早期就係去蘭桂坊會真係比較多。 咩地方嚟㗎？ 蘭桂坊啊，你真係冇乜常識喎，仲俾我入到你。嗰陣時喺最早期去台灣係去一啲咁嘅 party， 咁翻到嚟香港就想物色唔同地方，咁一開始又唔敢直接就去蘭桂坊，咁嗰陣時就同個 friend 就喺旺角揾有冇一啲類似嘅嘢， 差好遠 喎。咁你諗住逐級逐級啊嘛，即係首先先旺角、尖沙咀，跟住銅鑼灣，跟住就中環， 升下咧先去打大佬啊。 係啦，即係你唔知啊嘛。咁但係其實根本上呢個唔牽涉到升唔升咧個問題，而係你唔同地區首先出現嘅人啦，同埋佢玩嘅文化都唔同 㗎。 我記得嗰時旺角有一個永世難忘嘅，稱之為類似 club 嘅嘢啦。 講唔講得㗎？ 咩啊？ 講得㗎？ 得㗎，講得㗎。Okay.佢上到去咧，咁你就入場啦。佢好得意嘅，佢分咗幾個廳嘅。 嗯， 有一個廳就真係好典型club 嘅，有吧台，跟住有 DJ 喺度打碟，跟住另一間房咧就一排標機喺度，啲人就 排標機 標機 哦， 掉標。 我以為你講緊個人嗰個標機啊，大佬。 我都唔諗住搞呢個 gag 標機。原来系 掉 标 个 标 机，系啦，佢有一排咧标机啲人就喺度掉标，再入去另外一个厅咧，就系、是。 好多 sofa 喺度，大家坐喺度，咁就嗌嘢飲啊嘢食，然後咧就唱 K。咁佢間房都幾大，我諗有我哋 S1 嘅一半、 哦、 或者接近 S1 啦。咁佢就幾部電視喺度，咁但係就係唱，大家排隊就點歌唱歌。咁佢完全係糅合咗。可能中環夜店嘅頭先個格局啦，同埋你喺旺角去一啲卡拉 OK 場啦， 有得點歌唱， 係 啦，喺大庭廣眾啊，通常都係啲酒吧 酒吧啦， 係 啦，佢基本上係將唔同嘅文化融合咗落去，反而 標準啊， 反而係嗰一個真係有 DJ 打碟嘅嗰個廳係冇乜人嘅，即係你會知道喺嗰個區域大家 玩嘅 嘢唔同啦，唱 K 嗰度好多人啦，跟住掉標嗰度好多人啦，咁你知道啦，咁呢個好有趣。咁然後後屘就有再去即係蘭桂坊嘅 party、 嗯、 我好記得有一次就係一個 邊個帶你去啊？ 呢個係因為有個 DJ 朋友咧，佢、 哦 介紹就佢喺嗰間 club 嗰度打碟。咁、 哦 okay、 然後嗰陣時又係有一啲外國嘅 DJ 嚟到去、嗯。即係有啲 set 啦，咁我就楞啲中學同學，喂一齊去飲嘢，跟住見識一下啦咁樣。 你講打碟嗰啲 DJ， 我以為我仲諗住問你邊一個開麥嘅 DJ 啊？邊個開麥嘅 DJ？ 哇，嗰啲勁啊，大家都知啦。咁我好記得嗰陣時嚟嘅嗰一個 DJ 或者即係音樂人啦，叫 Henry Fong 嘅。咁呢一個你上網 search 都揾到佢啲歌啊。 Okay。 咁佢就做打碟，但嗰時我未識聽，或者真係啱啱開始，咁我就同一個中學同學咁就去到，咁佢又帶咗啲朋友嚟啦。我真係好記得嗰、那個人終於等到佢出場啦，咁樣跟住唔夠唔知五至十分鐘，我個 friend 同埋佢啲朋友都哇好悶啊，啲歌都唔識嘅咁。咁、 哦、 因為習慣咗就係你如果去 party 就一定係啲 hit song 啦，係啦，咁你就可以跟住唱啊咁樣噶嘛。咁但係因為一啲真係佢打碟嘅 DJ， 佢一個 party 度佢玩咧，可能係自己嘅歌，甚至乎佢嗰啲歌唔係你嘅，你冇聽過佢，但係某一個 genre， 然後佢做，即係有陣時你聽 EDM Friday Mix 可能啲歌你都唔識㗎，咁但係類似 咁。remix 咁啊。 係啦，咁跟住我嗰次係有少少冇癮嘅，因為我個 friend 係再晏啲嘅時候就會出場，咁但係啱啱開波 佢就話悶啦。 咁啊，唯有 咁好明顯一樣嘢就係醉翁之意就不再走啦。 係咯，即係我去聽歌，你哋又唔係嚟聽歌。 在乎山水之間啦。 咁跟住就有呢啲咁樣嘅體驗，好早期啦。跟住去到後期嘅時候，就真係去翻一啲 club 裏面。咁就而家我覺得去唔翻噶啦。 係 以前即係七幾，即係起碼四五年前啦，都差唔多。咁個人精神上面你 support 到啦。计翻四五年前差唔多啦，因为你夜啊嘛，你去到你真系十一二点起跳，你去到即系五六点咁样，咁仲要嗰阵时系有啲唔同嘅 club 咧，佢哋有分时段，即系边啲系早场，边啲中间，边啲尾场，尾场系讲紧即系你四五点完咗咧，你会再去另一间。 系啊，我唔识啊呢啲。 系而家咪话俾你听，等你扩阔下你眼界啊。 OK OK， 即系而家系点我都唔知道，因为太多年冇去啦。 系。 咁精神上你係要準備啦，但其實呢個心理上都需要嘅。需要嘅原因就係你喺一晚裏面你會見到好多嘅人，你識嘅又好，唔識嘅都好啦，你不斷傾偈。咁大部分都係一啲第一次見嘅人，可能係朋友楞朋友啦，甚至乎你行埋波頭，突然之間唔知點樣就傾偈啦。 隔離見到就誒， 係啦， 做咩一個人啦咁樣啊？ 又 唔係呢啲咁老土嘅對白㗎？ 我真係我講唔出口啊！呢啲對白係啊，即係你真係要現場揾素材㗎。即係譬如有一個人喺隔離醉醉地咁樣，跟住就哦小心咯，咁跟住醉到咁嘅，你個 friend 你識㗎？咁你一睇知佢唔識㗎啦，咁但係你就揾啲位去傾偈啦。咁你由你每一次就要将自己嘅人生咧就要攞出嚟讲一次咯，即系例牌你要讲做啲乜嘢啊，系啦咁样样啦，咁好似查家宅咁，你系好攰啊！你发现你一晚要不断讲好多次关于自己嘅人生，有时都要谂下点样讲得有趣啲，或者会唔会作一个人生出嚟？即系例如我写书嘅，我试过，即系改唔 真系噶，你讲过啊？咁嗰个人有冇话？哎呀，我喺边度可以买到你本书啊？通常都系咁样答噶嘛。 本书未出啦，咁。 Oh, OK OK OK， 写紧啦，咁啊，即系你要帮自己创咗啲人生。如果唔系你好闷啊 ，keep 住个名又要作好多唔同嘅名啦。 点解嘅？ 因为闷啊嘛，你要每一个角色有一个名俾佢。 即系唔系绝对唔系为咗等人嚟搵唔翻你嗰啲原因啊嘛。 呢个都有嘅，费事啦，系啊，你上网 search 到嘛，大佬波城咁啊，你 search 到啦，咁啊，咁我觉得即系呢啲就系嗰时去 party 嘅状态咯，而特别最惊就遇到啲即系醉咗嗰啲人咯，即系醉咗嗰啲人系冇理智可言， 我咯。 我咪就係呢啲咯。 我真係好想知你。 我想講咧，即係你講嘅呢啲 party 咧，我覺得我身邊所有嘅朋友，即係會同我去 party 嘅朋友，我都覺得佢哋好唔話得嘅，因為我咧。我有時飲嘢好睇狀態嘅，有時 OK， 有時係真係突然間個人可能個人放輕鬆咗，我突然嘣一聲就冧低嗰啲嚟嘅。跟住然後咧有一次咧，嗰個人你都識嘅，佢咧喺我嘣一低聲冧低之後咧，佢孭我孭到翻屋企 嘅。哇，兄弟啊！ 但係嗰下我又勁嘅喎，我個人係完全已經嘣一聲冧咗落地下，但係我又講得出我自己屋企住邊嘅喎，咁佢又可以送到。我翻去，咁但系嗰个人就真系，即系嗰一下觉得啊，呢、這个人虽然平时咧，把口有时会衰衰地，但系呢啲情况底下，佢都系一个好人嚟嘅咁样咯。一盏咪后可以话俾你听系边个？ 但系即系打个底先啦，即系未够年龄就唔好饮酒啦，饮酒之后唔好揸车啦，同埋量力而为啦，少出下口啦咁样。 冇错， 系啦，咁跟住就继续讲。 系你继续讲啊！ 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咧。即系饮去少酌下真系唔紧要，你要知道自己个酒量去到边。因为咧，当你饮咗酒之后，你有时真系会做咗啲你自己平时唔会做嘅，或者会大胆啲，有时会影响到人。 系， 我之前有一次，嗰阵时系同个女仔一齐嘅，喺个女仔屋企嗰度咁样，咁跟住笑咩好正常。 哦，冇啊。 咁跟住咧，去到夜晚十一点几咧，收到个 friend 嘅电话打嚟，你当嗰个阿奔神打嚟啦。但系讲嘅嗰个唔系奔神嚟，嗰个可能系Carmen 嚟嘅咁。 OK， 跟住佢就喂，波成，你喺边啊？阿奔神咧，佢醉啦，而家你我又唔知佢住边，你可唔可以过嚟帮手，即系 take care 佢啊？咁样啦，咁好兄弟啊！你哋喺边头啊？跟住过去都 OK 嘅，唔算好耐，半个钟内的士到啦。我话佢而家咩状况？佢咧都即系醉得好犀利，佢直情伏低咗瞓着咗啦咁。哦，咁你等佢瞓醒咪得咯，即系我嚟到我都帮唔到件事啊，佢瞓着咗嘛，你都叫佢唔醒，难道我嚟到芝麻开门咁咪醒咩？ 两粒钟后冇事噶啦，咁但系可能人哋铺头要闩门啊嘛， 系啦，就系嗰啲即系话诶，唔系啊，但系咧我 take care 唔到佢啊，仲有嘢要做啊，定点啦？嘅好啦，你我换衫过嚟啦，咁跟住临出门口嘅时候再问而家阿奔神咩情况啊，地址喺边度？ 即系你已经 ready 行， 换好晒衫。 哇，你好大牺牲喎、啊！你本身喺边话？ 女朋友屋企嘛。咁嗰阵时佢已经有啲微言啦，即系哦，我佢啊醉咗啊，哦，即系你要救佢啊嘛，哦。即系佢个语气好似有蛊惑咁啊，好似有个藉口出去玩啊。 哦，即系佢怀疑你其实唔系去同个 friend 翻屋企嘅。 系啊，而系佢想拉我出去玩，然后用我嘅藉口咁样样嗰啲啦。我、哦、真系唔系啊，咁跟住咁佢都冇啦，咁只能相信啦。咁、我临出门口就再问，而家咩状态啊？佢个醉嘅状态有冇好啲啊？使唔使要买定啲咩嘢俾佢饮啊？咁跟住嗰、那个。中間人即係嗰個卡文啦，我叫佢做。 我驚你 開咗名， 開名 啦，係啦，咁佢就佢冇咩啦，佢好啲啦，我俾個電話你同佢講啦咁。跟住阿斌咧就接起個電話就，我冇啊，我哋頭先講開咧，如果我有咩事嗌你出嚟，你會唔會出嚟？ 即係玩你嘅， 即係玩緊啊，玩緊友情大考驗啊！我哋 好嘢喎， 係啊，我同啊即係我同佢講，我知道你叫波成啊，你話有咩，佢一定會出嚟揾我噶咁。 哇！得啦，第时如果我身边有朋友咁样玩我，我一定都系揾翻你，摆翻你上台。 嬲唔嬲啊？呢下？ 我作为你嘅身份，我会嬲嘅。但系我作为你嘅朋友，我觉得哇，好 sweet， 即系呢个朋友好值得交，我觉得系。 我话俾你听，当下我一啲都唔嬲，仲放下心头大石， 系， 因为我唔需要出去啦。我唔需要解释， 唔需要翻嚟氹， 唔需要翻嚟跪玻璃。我好彩你又玩下啫， 我几惊你嚟真啊！ 我心谂你知唔知我要出嚟，我要冲破重重难关先至出到嚟啊！ 五关斩六将， 所以话咧，即系唔好乱咁嚟，即系适可而止。即系呢啲 party 咧，总有啲人好唔理性。即系做人最紧要咩？理性一啲啊嘛。即系你喺呢啲时候，你个人咧冇咗嗰啲叫枷锁咧，讲嘢咧就口不择言噶啦。例如有啲人咧留住，唔好走啦，留低玩多阵啊。结果你唔走之后咧，佢系唔会理你嘅，就好似呢首歌所讲嘅 party 一样啊。 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一下。 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见大家都饮到咁上下。望下隻表啊，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你哋拉住我话我饮唔够，好似想同我死过。你哋唔明我几真搭 N259，而家唔走，飞的都至少两嚿，要平就要落旺角转小巴走。但系呢啲嘢我点会讲出口啊？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系系兄弟咁。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听我讲，真系要走啦。要走就要走，要够胆讲出口。要走就要走，搵呢度嘅出口。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一下。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啦，下次见啦，有下次嘅话，并开啲手，我冲落楼，走嘅时候有少少内疚，系咪扫咗佢哋兴，系咪太不近人情，开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系、是、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实大家高兴先系最紧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的数字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共有129名公务员不理会或拒绝签妥和交回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的声明，包括16名纪律部队职系人员。另外有149名全職非公務員，同埋大約380名兼職非公務員不理會或拒絕簽妥同交回聲明。公務員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129名不理會或拒絕簽妥同交回聲明的公務員當中，絕大部分人已經離開政府。方式包括终止聘用、着令退休、自行辞职或本身违反纪律被革职等。余下几宗个案预计会在短期内陆续终止聘用。立法会三读通过修例，包括向因为行为不检而被暂停立法会职务的议员施加财政处分，并容许在特殊情况下遥距进行大会或委员会会议。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发言时说，立法会获授权在有需要时施加财政处分，以惩罚一些心怀不轨、处心积虑阻止议会有效运作人，认为修例具有相当的阻吓作用。至于遥距开会方面，李家超说得知立法会将会在修例通过之后，在议事规则中清晰定明进行遥距会议的详细程序和其他事项，例如会议法定人数、表决程序和其他技术事宜等。全运会晚上8:00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开幕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今早安排香港传媒领取证件，下午乘坐专车出发前往会场。记者离开媒体村时需要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量度体温，之后经过第一道安检。根据组委会规定，开幕礼参加者严禁携带饮食用品、液体容器、雨伞、手机充电器、未经授权批准的航拍机和摄录机等。通过安检的背囊和器材等会被职员贴上已检贴纸。到达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之后，记者需要再次接受安检，程序更复杂，多间本港传媒的摄录机需要将电池拆除，连同咪线等反复进行 X 光检查。

仿佛不自结，彼此恩爱难分，经得起挫折。 陈柏宇的结，我想人生在世，大部分的心结都是来自人际关系的。当然啦，有朋友可以令到你好开心、好快活，但同时间亦都可以因为人际，令到你个人完全陷入疯狂。 心宁愿可抽离，追踪你着紧你，长久再迷恋一种缺陷美，难道找一个可替？免心底竟是受太疯癫，会遗留我内心被你左右，愿能被世用箭嘴指向无人地打扰，逃得没人的一个岛，隐身喘息的国度，空嗌闹也不需要太倦，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无身好无影尽更好，愿海有露天会上手，任凭下雨冲去眼水，慰问有风带路，就留待脑筋清醒，再为爱考虑。伤痛难受太耐心，为你守候，临时被世让我转身往无人地打扰，逃得没人的一个岛，隐身喘息的国度，空嗌闹也不需要太倦，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无身后无影送更好，沿海有路天我上手，就留待脑筋清醒再为爱是世上每分每噪音，如若放任爱容易困身，没法再忍，让我走，如你不守本分，多一朵我承诺会再生，逃得没人的一个岛，隐身喘息的国度，嗌闹也不需要太倦，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无身后无影中更好，沿海有路天我受受，任凭下雨冲去泪水，慰问有风带路，就留待脑筋清醒再为爱。 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有没有什么放不低的遗憾，我会说很多时候都是后悔自己对朋友不够诚实，不够诚恳。有很多时候明明可以讲一些好听的说话去赞下人，偏偏个人就是这么衰，把口就是臭了。 So am I singing the first line, or would you rather go first? No, 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go first. Are you sure? I don't mind going second. But it will have more punch 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我实在太过等到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感到痴住所有不对。

点新闻前听过有萧海恩的《看不见的神奇女侠》。 自民党将在9月29号举行总裁选举，除了河野太郎、前外相岸田文雄和前总务相高市早苗都已经表明会参选。日本传媒预计河野当选机会较大，意味他会接替菅义伟出任首相。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下午4点，强烈大风暴灿都集结在上海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东海北部徘徊。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挨晚的6:45，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去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就系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啦，管道之内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噶，咁龙尾就排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启德隧道啦，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啦，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嗰度啦，系有坏车咁经过啦，请你小心啦。而家沿住东区走廊西行去过海的车龙就排到西湾河近泰安楼。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比较长，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系挤塞，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梅道多车嘅龙尾排到落红棉路近缆车总站。另外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龙尾在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渔港湾。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条文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开始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条文公路的龙尾就塞到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深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如果子女在2016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27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賓臣，今日呢位嘉宾佢嘅歌曲嚟到一个新嘅系列，一样咁精彩啊！ 所以我觉得今日呢一句，我哋两个要一齐唱出嚟，贺一贺佢嘅。 在流动，在流动，泳儿咖啡因作动。 今日呢句冇理由唔笑啊！ 年代啦，同埋啱啱食中嗰种流动啊， 系啊，我哋今日苏动音乐嘉宾咧有泳儿嘅， yeah! 多谢， 好过分啊你， 我之前已经送咗好多卷俾泳儿咧，今次我哋就想试啲新，今次试啲新嘢啦， 好劲啊呢、這个，再流动，再流动， 泳儿咖啡因作动， 望呢个合窿， 我哋今日好想即系试下呢个新嘅 format 啊嘛，将个名字放喺歌词里边，咁我哋揾咗好多嘅， 系用咗几耐时间？ 我哋 呢、這个谂好耐， 我哋应该度咗成粒几钟啊， 咁点解突然间会谂到呢只歌咧？ 因为我哋揾到个字个音啊，即系边一个。词语同泳儿呢两个字系似嘅咧，咁我哋就不停去做一啲 research， 最后拣咗呢只歌，好啱数。 系， 因为我哋揾泳儿呢个字系同音有啲乜嘢啦？譬如谂过有未来嘅，即系思想能样咩啊？未来见咁样，譬如泳儿见咁 啊，系啊， 即系会唱到。 你而家咁样讲出嚟，系冇人会觉得似嘅，但系唱出嚟就有、 在宽广的泳儿，能力的可做我咁样， 哦、 即系未来呢个字得啦， 仲有咒语。 咒语嘅本身有一个叫 咒语啊， 咒语 ，just like 咒语 ，just like 一个例子就 系， 其实寂寞永以自己一个吃火锅咁。 你唱到你笑到想走音，差唔多走音嘅边缘。 系啦，咁我哋就喺度揾啦，跟住亦都最尾就揾到呢一首。 啊，呢、這个好好夹、啊，同埋同我而家个系列好夹咯，即 系 个海喺度流动 流动啦。 我终于由呢个沟渠流出大海啊嘛。 系啊，呢、這个嘅状态啦。 系啊， 咁啊，思曼，因为我哋谂咗呢一句，都觉得有啲可以问到嘅，即 系 问泳儿提神啦、啊，会唔会真系用咖啡呢样嘢去帮你？点解其实你本身有其他嘅嘢咧？ 我真系没。而家咧，我係真係每日都要飲咖啡。以前係唔使嘅，同埋以前即係人哋口味會轉咗。以前我一定係飲 latte 嘅，即係調有奶，我先覺得咖啡好飲嘅。 Okay. 但係自從我個腸胃剔唔到奶之後咧，我就飲齋啡，跟住慢慢飲啊，其實齋啡都可以真係 dab 到咖啡唔同嘅嗰種。味道系啦， 咁系咪最初即系开始饮得多咖啡？因为一般系提神为主嘅，真系，定抑或系其他原因嘅？ 我觉得系朝头早佢嗰个咖啡嘅香味咧、我唔知佢咪真系提神啦，但系会令到个人啲兴奋，即系醒啲咯，同埋有杯热嘢落肚。就会成个人即系开咗咯，开咗， 但会唔会话即系因为有时候话，唉唔好饮咁多咖啡，即系好多原因啦，即系一系即系个心跳会加快，或者可能对个声音唔知会唔会都可能唔系咁好咁样嘅时候，有冇即系自己都有个限制啊？我一日饮顶尽一杯好啦。 我谂我通常都系朝头早一杯嘅，系啦。咁除非嗰阵真系好眼瞓，咁啊需要闻下啲咖啡，可能两杯咁样咯。同埋唔好太夜饮咯。其实有时我觉得都有啲心理作用嘅。 哦，我都觉得 系啦。有时你会觉得我饮完之后我就觉得瞓唔着，你就真系瞓唔着。但如果你饮完之后第二日其实你冇嘢做嘅，你唔好紧张，瞓到觉，咁又冇问题嘅。 同埋咧，头先咧，泳儿讲嘅一样嘢，我好有感觉嘅，就系咧，因为我以前饮咖啡都是一定要加奶才觉得好喝，但我觉得开始个人慢慢变得成熟呢，个人多了对生活多了参透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喝咖啡，就是齋啡的啫。有没有这种感觉， 历练就要够， 是不是啊， 点讲咧？唔知系咪因为老咗啦，即系因为被逼，可能唔系，我哋唔可以承认我哋 唔系老，系啦，唔系老，系成熟，系唔同噶，系唔同噶， 系啦，识得去 dab 咯，系啦，好似 dab 红酒咁， 同埋要慢慢，即系嗰个过程都好紧要。我唔知道你会唔会系中意嗰啲咧，慢慢去整搞好耐先搞杯斋啡出嚟嗰种，即系可能屋企有卖嗰啲机啊， 磨下啲豆啊，嗰啲咁 样。豆啊， 嗱，我就系一个唔系咁细心嘅人，通常就将呢个工序交俾屋企姐姐做，但系咧我就务求买一个最方便嘅咖啡。即系以前我谂拿铁啊嘛，咁又未有机嘅时候就自己打奶嘅，即系咁样用嗰啲嗰个叫咩你压咖啡嗰个机咧， 嗰个 capsule 嗰啲机啊， 唔系人手揿落去嗰个咧，你可以加奶落去，然后咁样搓，佢就会变咗奶泡，跟住加落咖啡度，跟住觉得好麻烦呢件事，跟住之后就买咗一个可以自动，即系你加埋奶落部机度，佢就可以整到拿铁出嚟，系啦，咁我系会懒嘅，其实。 不过我都要必须要承认，开始咧工作忙嘅时候，我深信大家都系会拣三合一算数嘅， 即系粉咁样。我唔得，我飲唔到。 你唔得啊？呢啲， 因為我覺得你直情而家個味係唔一樣。以前你會覺得啊，呢個都可以接受啦。但當你已經 upgrade 咗飲啲好啲嘅時候，你就覺得 翻唔到轉頭。 點解唔假嘅？ 即係冇嗰啲咖啡豆嘅味 啊 嘛。 係啊。 嗱，頭先阿斌你就話，即係有翻啲歷練個人，可能就會即係去享受下咖啡啦。 苦咧好多層次啊，因為你明唔明啊？ 係。咁所以咧，而家落去呢一首歌《荊棘海》都一樣，我諗都係一樣，係你要有啲咁上下歷練啊經歷嘅時候，呢首歌演繹或者聽嘅時候都有唔同嘅層次，我頭先講嗰種啦。咁一開始咧，《荊棘海》呢一首歌咧，我同阿斌咧就會先估下我哋聽完之後嘅感覺啦。咁好多都，譬如上次電話都有介紹咗咁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嘗試再估啲，再大膽啲嘅嘢。 好啊， 再漂浮啲嘅，好似个海嗰度漂浮。 系啊，再流動咁 樣。不如你先啦，我驚你有排講啊，因為 又唔使嘅。因為咧呢一首歌。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去到歌嘅去到最尾嘅時候會講到蓬萊呢一樣，即係蓬萊仙境，好似有一個盼望彼岸嘅嘢。咁但係唔知點解我隻歌聽咗好多次都好啦，我腦裏面呢其實係浮現唔到究竟個蓬萊係咩樣嘅，我淨係反而係好 focus 咗喺嗰個過程嗰啲痛苦掙扎嘅嘢。咁所以我想估嘅就係會唔會其實喺泳兒喺成隻歌嘅過程當中，對於蓬萊即嗰、那個對岸嘅畫面，其實都一樣唔係好實在嘅。其實即佢唔會有一個好鮮明，哦，佢係點樣樣嘅。只不過可能一個概念，希望渡過咗個荊棘海之後就會去到啦。但係估到係點去到先知啦。我想估嘅係一樣咁嘅嘢。 好，咁啊，到我估埋先啦。即係我今次估咧，我估翻出佢嗰個太高深啦。咁我估翻啲 好高深啊！ 我估翻啲著地啲嘅嘢。 我諗係個島嚟嘅。 係啦，我估翻著地啲就係因為去聽翻呢首歌每一次聽咧，我有一個去到一個位，一定係覺得好震撼，到而家都會覺得係好震撼。 你演繹得唔得？ 唔得，真係我諗，淨係泳兒先演繹到，就係唱到嗰一句咧，看著我飄在蕩在，一樣活在嗰一句，係我覺得係難唱嘅指數係十粒星啊！我覺得呢一個係應該係泳兒去錄音嘅時候最花時間要去慢慢。去錄到嗰一種細緻，因為佢嗰個真假音嘅轉換咧，哇！聽到我 每次嗰個人都癲喎，點跟啊，大佬？ 因為佢有個習慣，好中意聽嘅時候會跟住唱。我諗嗰度佢應該係跟甩咗。 跟甩咗。 我覺得嗰度佢應該跟甩咗。 要轉下 key 係要轉下 key。 咁樣，咁我就估得簡單啲嘅，估呢個啦。 Technical 啲。 係啦，咁交俾你 key 睇，你想 key 到邊一樣先？ 咁解構咗個 technical 少少。嗰個 part 都難唱嘅，但係因為嗰 part 咧，因為個音樂底咧嗰陣時咧已經去到好推得好準，所以情緒係可以好放出嚟，咁所以反而唔係最難嗰 part 咯。 哦，咁但係對你嚟講最難嗰一 part 又如果要數翻嘅話，會喺邊一度難啲咧？ 反而係驚擊海同埋歸來嗰兩個字咯，因為啱啱喺一個位咧唔係太飆上去，同埋尤其是前面嗰第一次嘅 chorus 點樣去唱呢個驚擊驚驚嘅海來驚嘅歸，又要好輕啦，但係又要好有力量去唱，因為你好易會變咗好 opera 歸，變咗 opera 即係鬼咁樣咧，係啊，同埋嗰個字咧個發音對我嚟講有啲難嘅，個歸來我要咬到佢好 breathy， 但係又要好講曬成個音咧，我之前係。成日唱咗雞來咯， 哦，係 啊， okay， 所以呢個反而係我最，同埋 at lip 咯 ，at lip 係最難的。 OK，at lip 會唔會自己花，即係有錄音嘅時候花咗唔同嘅時間去做一啲唔同嘅版本嘅 at lip 落去啊？ 哦，呢、這個就係我翻屋企做嘅功課嚟，因為本身我哋諗住個 part 咧係想做chanting 嘅，本身第一個概念，因為覺得係好似即係念下經啊嗰種感覺嘅。咁後來有一日，我都諗咗好耐點樣去。演繹啦，因為太多又 over， 冇嘢又好似承接唔到中間。咁有一晚我就開咗個電腦，我自己唱咗一句 line， 好似就係、是、個就一句，跟住就 send 咗俾 CM， 跟住哇呢句好似有啲 feel， 咁我自己就搭住兩把聲錄咗喺個電腦度俾佢聽，咁佢就呢個。有啲希望喎，係啦，咁第二日就去錄音啦，咁就加埋佢哋嘅諗法，都集咗好多事，咁出嚟我覺得我一聽我係有一種毛管動嘅感覺咯。 其實嗰時一收到嘅第一刻，知道個編曲係咁樣樣，你嗰下你自己有冇一啲嘅畫面或者有一啲感覺都覺得係點樣樣嘅？ 我初初第一次就喺个琴啦 ，Vicky 写咗个 melody， 其实我冇谂过只歌佢会编成咁样嘅，因为其实大家都即系未收到编曲嘅时候，大家都觉得有啲压力啊，上次沟渠都编到好癫，下一次点编好咧？咁样即系系啦，咁当我去到嘅时候，我听到就哇，咦，我都几 crazy 喎呢个编曲，咁我都系同你嗰个感受一样，我觉得好似系打仗嘅感觉咯，好似起阵跳紧一只我唔知係進攻舞定係即係好似一群人，我而家要出去死嘅啦，我要打仗啦，咁我哋要跳一隻我要壯烈犧牲嘅舞，咁呢個係 verse 啦，跟住去到 chorus 就係我真係衝出個大海，作戰啊，跟住去到嗰個 music break 咧就係嗰啲啊。死傷慘重嗰啲感覺，係啊，好悲壯咁， 好血淋淋啊！啲嘢居然 係，即係我話我成日講，我喺嗰個 music break 聽到我設制啊！我係收到個編曲時，我成日都喺夜晚度聽住個音樂啦。咁我每次聽到 music break， 我都會有一種好揦住嘅感覺咧，好似我經歷過啲嘢，佢好似喺個音樂裏邊幫我抒發咗出嚟。咁跟住我又再同 Vicky 講，跟住佢覆我嘅，因為即係佢可能寫我呢啲歌嘅時候咧，都花咗好多奶力啦。佢成日話佢要閉關啊嘛，佢話我真係去前世啊，即係咁樣，即係嗰種。 好大壓力啊！以後幫 Vince 做歌咧，即係嗰個標準就係點攞咧？就係 Vince 要聽到佢嘅前世啦，跟住前 前 世 啦， 前前前世啦，咁樣 直接揾聽到佢下世，聽到下世係點樣樣咧？咁樣咁啊！今次呢一首《驚擊海》就即係承接住就係即係由溝渠流到去大海嗰度啦。咁跟住今次都繼續揾到周月輝老師去填呢一個詞。 未講到你個蓬萊喎，好似 係啊！我就諗住由呢度，我諗住由呢個詞嗰度即 係 係啦，即係去講。即系耀辉老师嗰阵时，大家系咪一齐坐低去谂紧，究竟沟渠之后，究竟系一个点样样嘅画面，咁样样开始去倾到海洋系列咧？ 系一齐倾嘅，嗰阵时就辉哥就讲咗一句话，因为 沟渠始终都是困住自己啊，有少少逃避，但是逃避之中，我就话俾大家听唔紧要啦，我就喺度好开心。但系始终有一日，佢觉得我都要行出嚟嘅，同埋我都觉得我入行咗今年都15年啦，即系时候要再大个少少嘅感觉。唔系以前嗰啲小家碧玉啊，或者即系而家都突破咗嗰样嘢，咁啊再大气少少。咁结果系佢谂咗海洋呢样嘢。跟住就有咗啲文案啦，跟住 Vicky 就去写曲咁样咯。 OK， 咁跟住去到即系睇到嗰份歌词嘅时候，我估系咪当初都要花少少时间消化下辉哥嘅？ 要啊，因为今次写嘅嘢再抽象啲，因为可能之前沟佢可能我一只老鼠做邻居，其实好多画 好实物 画面嘅嘢，但系今次发现有地壳状向地，好科幻啊！而家变咗 系啦， 系啦，跟住又。讲到蓬莱啦，跟住荆棘海堤就冇呢样嘢，即系其实今次再神话少少，我觉得呢一件事情，咁其实我好中意嘅，因为我好中意睇啲 fantasy 啊或者一啲，系啊系啊系，咁呢个荆棘海都令我谂起苦海呢样嘢咯，即系当头先你讲嗰个蓬莱就系。你要去到达另一个境界，我都冇话一个蓬莱系一个地方啊，或者系咩？我觉得系另一个境界咧，对一个心态。咁所以呢个歌就系讲紧我哋可以提升自己去另一个境界之前，我哋系要经历苦海呢样嘢咯。我哋唔系话哦，我要寻求幸福，我就要揾快乐，反而好似好我唔知，譬如《西游记》。唐三藏佢都系要经历好多好多嘅苦难，先至可以取经。咁所以我哋要去拥抱痛苦，要去经历痛苦，先至可以将自己迈向另一个境界咯。我觉得系咁。 咁喺你自己身上面，自己历程上面，有冇都谂翻起形容到哦，属于泳儿嘅痛苦会系啲乜嘢咧？即系哪怕已经过渡咗都好啦，咁样。 我觉得啊，所以我个痛苦就可能系亲人啦、或者是工作上面一些你解决不到的问题，即可能心理上面解决不到的问题、你就会那种感觉就好像觉得自己很自卑，好像指了扣他的嘛，即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好像被人遗弃了那种感觉，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很需要去跨过，然后去找一个信心给自己继续去走下去。 咁走出咗呢一个即系心理上嘅荆棘，系咪近呢几只歌其实虽然个难度好高啊，但系咪其实真系已经系做得好舒服？因为嗰、那个即系个心理状况，可能已经系好有信心，终于做到呢一啲自己好喜爱嘅 style 嘅嘢咁样。 头先佢话舒服系咪？一啲都唔舒服嘅，但系有一种兴奋喺里边。 O、okay. K， 即系我会，因为可能以前有啲歌未必系写得咁重自己心，可能因为经历唔够多啦。咁、可能我去唱一个作品嘅时候，我就会唱完我就完咯件事。咁、但系而家我系会想去挑战佢啦，同埋好兴奋，我自己可以点样去演绎，同埋我哋成 team 点样去创造呢件事咧？我觉得自己会加咗一种兴奋咯。 都大家都应该会继续等待紧呢个系列荆棘海啦，而家又跟住之后会点样样啦？ 跟住之后啊， 波罗的海 咩叫波罗的海？都系同海有关嘅。咁但系。其实我讲啱我先讲嘅下一世，我觉得下一只歌听到下一世咯，真系 已经听到啦，咁快 已经听到啦， 即系系啦系啦，都系会同水有关嘅，咁、但系 个关子好大喎， 系啦，都嘅，但只歌会 easy listening 多少少嘅 ，OK， 系啦系啦， 即系嗰个难度上面可能 哇难度。唉，都系 一次比一次难， 都系辛苦噶啦。 同埋其实每次咧，我谂而家系即系整个同阿 Vince 做歌嘅班底咧，嗰、那个压力系在于每次阿 Vince 出歌咧，就好似行前有一步，我仲可以行前多几步咧咁样。 系啊， 我觉得反而唔系压力添啊，系好有趣，就系会想啊，等我又出啲难题俾你睇下，你又点 handle？ 我觉得又有啲 似呢一種係。我又再提高難度，睇下你又點樣 handle。 睇我又可唔可以 handle？ 係，睇佢又唔可以教到我。 係未到定啊嘛，你 暫時都希望未嘅，係啦係啦。 咁所以大家就聽個少少， 我都未跳舞真係。 OK OK， 係啦，跟住少少啲輕輕啲。咁所以大家可以繼續等待呢個成個系列，跟住會點樣發展嘅。 好啊。 而家呢首《驚擊海》，今日多謝泳兒你。 Thank you， 多謝多謝。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再叫唤我归来，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去年六四集会案，十二名民主派人士承认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在区域法院判囚四至十个月，当中有三人获判缓刑，其中何俊仁、陈浩桓、尹兆坚各被判囚十个月，郭永健、赵恩来判囚八个月，何秀兰、梁国雄、朱海迪和杨森判囚六个月，张文光和麦海华各被判囚八个月，缓刑十八个月，梁国华判囚四个月，缓刑十二个月。法官胡雅文说，考虑到被告的背景、年龄、冇案底、健康情况和公共服务等，认为判处张文光、麦海华和梁国华缓刑是合适。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實施細則中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的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再申請保釋被拒。支聯會主席李卓仁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one. So done. 你今日呢一句好大胆喎、 啊，斌神又唔好咁讲，我纯粹觉得食得几好啫。一阵冷静啲，听我解释清楚啊。呢句就系、 是、拈花惹怒。 喂，老老实实，系咪有人指使你咁做噶？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野佬嘅，你哋好。完全做晒嗰个心理建设啊！开麦之前已经 当之无愧啊！ 拈花惹怒 系啦，我哋真系拈添拈花惹怒。 边个写噶呢字？ 我哋监制 Carmen 写噶。 喂，好靓、啊！ 每次就将我哋呢啲即系古灵精怪嘅谂头咧，佢就会化成文字，变成礼物送俾嘉宾。咁啊，呢一卷就送俾你哋嘅。 多谢， 真系好好、 啊。系，因为我哋谂嘅时候就系、是、个野佬，我哋初头系谂个野字，有啲咩同音字咧，跟住一 search 就。见到拈花惹草嘅呢个 成翻、okay, 个音 系啦，即系个草原个脑字又系同音啊嘛，咁我就即刻好中意，但系谂下好似唔系好 好有惊嘅， 系啦，即系都有惊嘅，啲耳就唔好嘛， 冇啊，唔 好咩？ 拈花惹草啊， 拈花惹草咪周围哨哨紧嗰啲啊， 系啦，嗰啲咧， 再谂一谂，我觉得野佬其实佢哋都应该玩得讲得笑嘅，开得玩笑嘅，咁所以我就决定唔紧要啦，我哋既然谂到一个食得咁靓。我哋大胆 啲句啦，咁样 好彩你话我哋玩得，唔系话我哋玩开啫。呢个我唔知啦，呢、這个 咁我哋将呢个 tone down 少少嘅，即系拈花惹草，我觉得系。有一種嘅特質就可能把口好叻去氹人啦、啊，講嘢好係啦，就會出現容易有呢個狀況，所以就想問下你，覺得成員當中有邊個把口係真係比較出眾啲去氹人啊咁樣噶？ 我哋覺得係一定公認阿明啊， 就係唔係喺度嗰兩個咯， 係、哦、啦。 就 講邊個？其實好神奇，佢兩個同月同日生，唔同年啦。 係， 但係佢哋都係呢一類型，呢類型嚟嘅，即係佢哋講嘢叻啊，好圓滑嘅咁樣。 係係啊，唔會得罪人嘅。 係啦係啦。 哦，佢哋咩月份嗰啲咩星座？ 十二月啊，即係嗰啲人馬座、啊。 人馬座係啊係啊。哦，兩個都係嘅。 兩個係啊，同月同日添啊，仲要。 哦，但係佢哋有冇啲咩事例令到你哋好印象深刻，覺得啊佢？都即係把口都幾識氹人啊，或者咁樣噶。 我、哦、譬如何兆基咯，有個口頭禪嘅，我都可以定係咩啊？即係如果你譬如舉一個， 佢明明係想拒絕你嘅，佢就會講啊唔都得，定係咩啊？嗰啲 定咩啊？咁樣咁你知道，咦佢有意見啦。 哦， 咁跟住呢個 係跟住啊，咁阿明啊。 阿明啊，阿明冇乜口頭禪。 阿明嘅冇口頭禪，但係有時我哋激嬲咗啲朋友啦、你知我哋多口啦，咁激嬲咗啲朋友，通常佢就自己打翻俾佢轉頭，轉個頭就搞掂噶啦。我唔知佢講咗啲乜， 係，但係佢好叻。 中間講咗啲乜？ 係，佢有時好中意扮人啊，因為 係， 咁佢一扮人，我哋就會笑，咁我就可能佢扮人去講一啲嘢，係可能好認真，但我哋又覺得。搞咗事。 喂，但有時佢都懶㗎，佢有時咧佢淨係想氹你咧就，喂，你好叻啊！ 佢扮一個人，扮以前我哋合作過嘅，跟開我哋做嘢嘅一個助手咁樣啦。 係， 你係叻嘅，Wilson 你係叻嘅，阿康你咁樣彈啲吉他係好聽， 係你扮佢都幾叻啊！ 扮嗰人講嘢， 佢再次啲嘅，佢再次 係。咁但係譬如有時去到出一啲 event 或者出 show 咁樣去見到一啲，譬如 fans 為例咁樣啦，又有冇係咪又係佢哋兩個都係特別識得叻啲去即係同啲 fans 去傾下偈啊、打交道啊，咁係咪都係佢兩個叻啲？ 都係嘅，有時都阿銘都多咗啲 fans 圍住佢嘅，可能一來佢而家有教鼓咧，就多咗學生，好多學生都係慕名而嚟嘅， 係 即係佢都話係咪都唔知係咪真係想學鼓㗎？ 想見我啫， 係想見我啫嘛， 唔係呢個我哋諗嘅啫， 想睇我打嘢好啲。 喂，倒米啊，唔好啊， 打嘢佢尾度嘛， 倒米啊， 係即係佢就有呢一樣嘢多啲嘅咁啊。咁但係你哋三位咧，你哋三位咪通常喺呢啲嘅狀況之下，你哋就會交俾佢發揮得噶啦。通常都喺隔離食下花生嘅狀態。 我同阿康一定係，我哋係比較內斂少少嘅， 少啲講嘢。係嘅，我有時喺側邊做下工咁咯，幫兩句咁啊。 我就咩咯？啲人覺得我好酷，但係我驚我一出聲我係揩嘅，即係咁。就唔好啦，咁樣傻嘅呢個人咁樣， 係啦，成日講嘢， 係咯，唔使驚啦， 咩都講咯，驚得罪人咯， 係冇事嘅，冇事嘅，呢個 咩都講， 玩得啊嘛，我哋都覺得你玩啊，係啦，咁啊嗱，今日咧，你上到嚟仲有帶埋呢一個一隻公仔啦，紅啤啤啦， 係啊，唔係啤機， 啤機佢叫做 係紅啤機，咁啊佢代表住我哋嚟講就代表住何少基啦，呢只黑色啤， 係 咁大家見到我哋個演唱會海報都會有喺度嘅，咁或者對於其他人嚟講咧，所以佢冇樣嘅， 係 對於其他人嚟講可能係你至親嘅朋友或者係屋企人，離開咗香港啊，或者離開咗呢個世界都得嘅，係因為我哋嘅新歌其實。剩低的離開的願可再約定一天再見咧，其實送俾走咗嘅人， 係所以佢一個象徵嘅一個吉祥物咁， 係啦一件物件啦，或者係大家 一個希望， 係啦俾你思念嘅咁咯。 哦，咁會唔會有一個大型啲嘅會喺個 show 裏邊出現，即係就代表住何兆基喺度啦咁？ 啱啱俾錢嗰個人走出去，因為就即刻問佢 啊，係有冇 budget 啊？ 係啊，有冇 budget 啊？整個巨型啲嘅咁喺度。 我梗係想啦，我梗係想全部一個天台跌曬啲紅啤啤落嚟， 哇！咁啊，仲 係一件事，係啊。 咁啊，往後開 show 啊，或可能之後再拍 MV 啊，各方面都會帶住佢噶咯，就。 我睇係呢一期咯，都攰啦。 嗯， 帶得多咧， 好重啊， 係咯，都孭佢出街。 完咗個 show， 我睇唔會再帶佢，即係都對得耐啦嘛。即係好似阿基咁。好耐冇見，咁你會掛住喎。但成日見你又唔會珍惜嘅喎。咁呢只紅都我哋都算啦，對得落。 都成日見咗。 係啦，放翻佢喺 band 房度睇音樂先。 係啦，咁啊，依一首新嘅派頭作品，啱啱都有講過呢個好長嘅名啊，《剩低的離開的願可約》。 願我再 約定一天再見， 係 啦，十五個字嘅呢個派台作品， 最長歌名啊呢個。 係啦，咁啊一開始我同阿斌咧就會估下呢首，我哋聽完之後即係估翻轉頭，交俾你揭曉嘅。咁啊，我估先啦， 你估先。 因為咧呢一首歌，我想估嘅其實係你哋 kind of 叫送俾何兆基一個回禮，因為曲就係何兆基創作啦。咁我估個過程只係當初我做新歌啦，咁佢喺佢 demo library 度揾一個俾你哋，咁你哋去諗點樣創作嘅時候，咦？咁其實呢個 topic。又真係喺你哋對邊發生緊，咁不如就諗住佢就係嗰個對象，做一個好似回禮咁，做完咗之後就好似啲男人之間啲嘢有時講唔到噶嘛，咁用一隻歌咁樣去表達你哋送俾佢嘅説話，我覺得呢個靈感就係咁樣嚟嘅。 系 啦，咁跟住再佢估埋， 我估埋先。咁我估嗰样嘢咧，就系、因为今次呢只歌咧，我估即系最唔适应或者最花功夫咧，就喺编曲嗰度啦。因为以前即系夜佬齐人嘅时候，我喺个 band 房度一夜一齐夹完个编曲搞掂啦，咁样就可以起货。咁但系今次因为何兆基佢喺即系喺加拿大嗰边，咁、然后你要做嘅时候，好多时候可能就要摇佢，可能仲要有啲时差咧。咁可能佢又要掉啲 file 俾你哋，跟住然后你哋听完夹完，睇下啱唔啱啱，又要掉翻過去俾佢搞咁樣，即係可能呢一啲嘅位置會比以前花多咗好多功夫去做處理啦。 咁你可以逐樣揭曉啦。 都要搭曬 差不多咁叻嘅， 佢都咁勁嘅， 都估中。 我諗可以講下嗰、那個send 嚟send去嗰個做歌個過程啦。 係、 嗯。咁啱啱你講個過程咧，我哋就喺上一首歌其實就最 struggle 得最緊要嘅，係、 嗯、 即係上一首係喜歡上一個人啦。咁嗰陣我哋嗰個 demo 就 send 嚟 send 去，真係 send 咗四五次先至有一個定案咁啦。 嗯，半年啦，歷時半年。 咁嗰一個磨合係最耐咯。咁嚟到呢一首歌咧，咁就比較快啲嘅。咁因為我哋亦都對於個歌嘅決斷力啊，比上次係肯定好多嘅。係係啦，即係咁上一次就係咁問何小姐會點啊？你覺得點啊？咁樣。但係今次我哋喂咁啊，我哋咁就 去啦。 咁啊，同何小姐講喂，我哋咁啊。 因為本身咧，佢嗰啲 demo 通常都係嗰啲 midi 啊，或者人唱都唔係人聲嚟嘅，都係撳出嚟嗰啲啦。咁都係好野仔嘅個曲式本身啊。咁我聽到翻嚟，喂，唔係幾好喎、啊，好太野仔喎、啊，不如改一改佢啦。即係俾人感覺到好似又唔係幾好啦、 啊。係 咁唔使開多隊叫野佬咁啦。 嗯。 咁跟住我哋又執過下嘅，即係可能係chorus 啊，跟住或者某啲段落咧，我哋又。based on 佢 demo 咁啊執個下，咁啊掟翻俾佢啊，咁我哋又編曲，佢哋又好快搞掂，我哋有曬知道哦 reference 係 based on 啲乜嘢嘅，邊一種 rock 邊一種 style 嘅，咁佢哋就錄曬就掟翻俾何兆基錄 base 咁樣就搞掂啦。 嗯，咁當初demo 佢 send 過嚟嘅時候，佢係淨係揀咗一個過嚟啊，定係其實佢都有幾個，然後你哋有得揀？ 成首歌嘅一首歌嚟嘅， 一首嘅， 係佢要完整一首歌，佢砌好曬 嘅， 咁樣咯。即係有個 feel 話俾大家聽，呢、這個歌究竟大約個方向係點樣咁樣？ 係咁啊！嗰時有冇話講咗就啱、是、你講嗰啲 feel 係啲咩？有啲咩 keywords 出現？ 冇喎，佢純粹個 demo 個名叫 The Day 喎。 哦，叫 The Day 嘅， 係啊 ，The Day 咁我就覺得啊，你係咪懷緬過去咧？The Day，The Day 喎， 係啦，邊啲邊個日子咧？咁樣 係啦，咁跟住係啦， 佢可能懷念我哋喎。 可能係咯，咁我就 The Day 啦，The Day 咩The Day 啦？跟住我就諗住，哎，不如我自己亂咁填啲廣東話詞啦，咪即係中文詞。咁填咗入去，咁啊俾啲隊友聽下，喂咁樣嘅方向好冇咧？咁原本都係填翻社會大圍嘅氣氛啊，見到啲鋪頭開始執啊，疫情啊，好多人做唔到生意咁樣啦。 係， 跟住 base on 呢啲嘢填咁嗰啲喎，啲隊友好 sad 喎，咁樣唔係幾好。 好灰啊，冇曬希望咁樣。 係，但係其實原本係諗住個希望擺個 chorus 度嘅， 佢未寫到， 係啦，寫唔到， 就得到好低啦，咁樣 詞窮啊，就填咯。咁啊，喂。嗰日見開阿馬米喎 ，Master 咪喂幫下手啊，即係同佢都 friend 嘅，咁啊好啊點啊，咁佢 base on 呢份詞，佢就再填咗一份咯。 哦，同埋佢會俾咗個意見我哋咯，佢話、啊、既然你哋都經歷緊呢、這個即係相隔兩地夾 band 嘅事件啦，點解唔用呢個嚟做一個故事咧？你哋先係最切身處地感受呢樣嘢噶嘛。 哦， 咁所以就寫咗呢份歌詞啦。 哦，即係反而切身處地感受放去化成歌詞，就真係馬米嗰時再同你講，你哋先咦係咁樣嘅狀態。 因為我哋最貼切啊嘛，我哋真係有個隊員離開咗香港，又翻唔到嚟。 嗯， 咁你又要通翻關啊？即係而家飛係唔係咁容易噶嘛？以前就容易啦。咁我哋就更加切身感受到，咁佢覺得，哎，你哋。呢、這、一個叫何兆基啦，原本 佢真係有呢個提議啊！ 冇啦， 然之後阿明就用佢嘅方法去遠距咗佢， 叫 To Chris 咁樣咯，轉少少咯， 都傾咗好耐個歌名嘅，即係究竟好短啦、啊，就記得定係咁長咧？咁啊 ，Wilson 就話：，不如梗係長好啦。咁長你就算喺有時喺上網嗰啲 digital platform， 你見到突然間，有條好長嘅歌名突咗出嚟喎。咁啲人可能會留意啊，點知原來而家最近興， 唔知個個都係咁回， 個個都長歌名， 係越嚟越長啦。嗰啲 早之短啦， 總之一個字先啦， 一個字， 走 性， 怎叫 Chris 都真係咁啦 ，Chris 機啊 機 機， 但係當初小妹你話你即係初頭填嘅時候會好得啲噶嘛？即係嗰陣時可能喺個 version 嗰啲用。字有啲咩係擺過落去 嗱，其實我自己都有擺到啲野仔以前用嗰啲字嘅，咩日記啊、知己，而家都有 keep 知己嘅， 係 即係其實係想人哋 recall 翻嗰個年期，即係你有啲字眼，你會 recall 翻啊呢班人曾經係咩年代佢哋聚埋一齊嘅喎，嗰啲字眼即係舊日記又未放下咁樣，即係有啲懷念咁樣嘅感覺啊！呢啲字眼咯係。 O K， 咁你話因為當收到佢掉過嚟嘅嗰一首歌嘅時候，你哋就會再去諗嗰個編曲啦，即係今次有個咩嘅 feel 啊，各樣性咁。嗰陣時有冇話都因為基於啲乜嘢而有而家呢個 choice 咁樣㗎？ 編曲係啊，編曲上面嘅。 咁而家呢個 choice 係 呢個 choice 監製，純粹係咪覺得個 demo 悶咗啲，所以要加啲嘢？ 唔係，佢嗰個就真係好野仔嘅感覺咯。咁咁，我哋去再重新玩嘅時候，就將佢簡單化啲，即係首先我哋將佢簡單化啲，咁然之後做完之後我就話，咦，簡單化咗之後都未夠喎，咁我想加一啲時代感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聲效，令到佢有趣啲咯，咁所以就揾嚟啊 The Hurst 嘅阿軒仔啦，咁就揾咗佢幫我哋做 synthesizer 嗰部分，咁就變咗而家呢個就。真係生色不少啊！ 係啊，呢、這個真係要俾翻個功勞佢、 啊，真係好好啊！佢做得。 咁、啊、我想講呢一首歌，我相信啦，即係可能即係我自己都係都會諗起一啲同自己可能本身識咗好多年嘅朋友，而家可能真係移居咗去第二啲地方，一啲嘅 moment 啊。咁喺你哋身上都切身處地，有冇話你哋真係哦呢首歌錄嘅過程，又或者真係完成咗之後聽個成品，你哋都回憶翻耶魯嘅某啲 moments 㗎？ 絕對有啊，因為就係、因為咁樣先至衍生到嗰個 MV 咧，佢拍啲咁青春嘅嘢。 嗯， 雖然我哋都個 concept 上面都交曬俾導演，我哋好信阿 Dion， 即係今次個導演係上次拍《相聚一刻》個導演。咁我哇唉得啦，知道佢啲嘢好正啊，咁交俾佢咁。我睇埋個 MV 又加咗分，即係原本隻歌咧本身係咪咁咧？係咪咁咧？錄埋出嚟 OK 啊，再攞去 mixing。Mixing 啊，俾咗個都幾勁喎，即係幫過One OK Rock 嘅、日本幫過 One OK Rock 做嘢啦，即係做啲 string arrangement 啊嗰啲咁，佢又幫佢哋 mix 完之後聽翻，哇，好好大粒，好健，嗰件事好正，好好 touch 到自己啊，即係聽翻自己都忍唔住，係咯，即係會喊嘅，會流眼淚嗰種嚟，跟住再加埋呢個 MV 再流多次眼淚咁樣，同埋要見原來真係唔係咁容易咯，唔係咁理所當然嘅咯，你覺得而家呢個世界啊？即係你以前就好方便啫，因為其實喺2019年何小基走嘅時候，嗰陣時都未有疫情嘅，都方便都明嘅。我咁係你翻去加拿大， 有咩咪過嚟咯？ 係咯，中意有嘢做咪翻香港做咁樣啦，都冇諗到咁兩年都冇見過呢、 嗰陣同佢傾，佢話佢我一年點都飛翻嚟三四次㗎啦，咁多生意喺度，即係咁講啦。咁又係喎，咁佢成日翻嚟㗎啦，都咁大家都冇懷疑話咁 farewell 飯都唔使食啦，佢自己話。咁啊，咁啊唔好食咯，咁佢成日翻噶啦。哎，點知過咗去啊，佢又，真係冇翻嚟咯。 係啊，真係有種感慨喺度嘅。啊，係、啊，真係有兩年冇見過呢個人，原來都冇咁理所當然啊。都係都係好老土咁講咯，你都要珍惜而家當下發生嘅所有嘢啦，即係係啦，盡自己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各樣咯。 同埋我想八卦多一樣好無聊嘅嘢，因為咧我喺睇個歌詞嘅時候咧，見到一句咧，突然唔知點解浮現一個畫面咧，就係、呢個舊樂器未放下，再伴奏着牽掛咧。其實係咪何小姐走嘅時候留低咗好多樂器唔肯攞走？ 個倉唔夠位， 所以要加低俾你哋，加低俾你哋幫佢處理啊！ 我哋有研究過呢句， 你哋識何小姐 有畫面， 呢句直係有畫面喎， 即係佢有啲 keyboard 嗰啲，哎，我個倉冇位啦， 我唔走噶啦， 擺度先啦， 你哋幫我處理啦， 真係有咁嘅事發生嘅，當然啦，重要嗰啲佢就拎走咗， 重要即係貴， 算係啦，重要可能係佢會成用，唔係成用嗰啲。擺住就算咯， 係咯，留俾你哋用， 唔係咁樣留俾你哋用咯。你哋可能有需要都留俾你哋用。 最重嗰部琴仔我 band 房啦， 今日不過今時今日都要攞翻嚟夾 band 嘅， 係啊，有用嘅，有用嘅。 果然係真係咁樣， 真 係㗎，好何小姐啊！呢件事情， 你哋都熟， 都 feel 到佢個人係點㗎啦。但係頭先即係表上都有講到，即係嘢咯，可能大家會諗起就係以前一齊出 show 嘅狀態。咁嚟緊你哋都會有呢個 show 啦，山聚嘅嘢呢一個。咁呢一個 show 而家。嘅即系准备状况等等，有冇得都可以同大家讲下而家阶段如何啊？到时会有啲咩嘅 concept 等等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嗱，其实都入直路噶啦， 系 而家我哋10月8日做啦嘛，咁都好多嘢都构思中噶啦，但系希望即系可以系实行到啦。即係好多都其實有少少變咗似何兆基紀念音樂，係啊有少少嘅。咁即係當我哋一探討散聚嘅嘢嘅時候咧， 我哋可以好開心咁掛住佢。 係啦，即係龍哥生前咧， 你使唔使鞠躬先啊？大家 嗰類啦，嗰種啦，即係我哋都係開心心，即係希望人哋入場嚟到，即係咁難得支持我哋，我哋都差唔多成3年冇做過演唱會啦。咁入嚟係有笑有淚嘅，即係都係開心同埋可以好感性嘅。